如今是国破家亡，无归处，流亡受辱，死不辱。 文君。 Thank you.

娘回眸与蔡邕、蔡中郎如出一人之手。 这幅字卷乃是爹爹的笔墨。 你是一代宗师蔡伯杰先生的女儿，请问小姐大名？ 蔡文姬。

哦、oh。 you 院原指使。娘娘就来跟我说说心里话。娘娘常夸我说，是我这样的汉家女，把匈奴人和汉人的子孙交融到一起喽。 你母女二人如何走得出去？ 宁可死在回乡的路上，也不在异地受辱。

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上之霜。 管得正，你夜晚相生，正与不正，你早会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终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奔去